有人劈酒，有人品酒，而其实大家都在喝着酒，而最后都是会喝醉酒。但究竟你知不知道自己喝了什么落肚，而喝酒是不是为了求醉这么简单呢？大家好，我是香港调酒师工会主席侯翠珊。作为一个调酒师，酒是会流动的艺术品，也都是同人沟通的语言。而我的职责除了望住客人喝醉酒之外，最重要的都是令到他了解和欣赏摆在他前面的这一杯酒。而在今朝有酒这个节目中，我就会和大家分享一下有关不同酒类的文化、历史和知识。大家记住收看 My Radio 逢星期四晚九点半，有我侯翠珊和台长主持的节目《今朝有酒》。 今朝有酒。侯翠珊、梁锦祥，逢星期四晚九点半。 你喝醉了你。 我距离最重有好大段距离啊！咁真， 在家美丽战斗到底，拉链卫衣已经翻咗货啦！欢迎大家亲临普罗政治学院，又或者想去普罗网上商店购买，每件嘅售价系港币250元，为免向雨，欲购从速。 贯彻声嘶力竭，继续青筋暴现，身体力行，隔空发功，玉敏踩墙，现在同你剖析政治。 第三节。 嗱，呢兩日咧，你睇嗰啲新聞啊，就你就會覺得即係非常之憤怒嘅，係咪？咁就因為一班咁嘅奴才，同埋嗰啲俾奴才做奴才嗰啲咁嘅人咧，就不斷做傳聲筒嘅，係咪？嗱，我要講其中一個咧，譬如譚耀宗啊、范徐麗泰啊、董建華嗰啲啊，費撚事講佢啦，呢啲已經係俾我哋屌咧名列港奸嘅人，係咪？田北俊個大，即係個細佬田北辰。咁啊，見完韓正之後，咁啊出嚟又喺度屌你咁樣，即係長篇大論。咁啊，引述韓正嘅講法係咪？嗱，呢啲咁所謂引述咧，一係你就做傳聲筒係咪？咁你係咪要講即係你係完全同意佢講法先？咁你做人大代表，你冇得唔撚同意喎，原來係咪？我話撚知你喺哈佛讀過書啦，係咪？你屌你老母又即係你有自由思想、有獨立思考都冇用嘅喎。你一去到呢個建制裏邊，你係人大代表。你可以話我唔撚同意韓正個講法嘅咩？啊，唔得噶嘛，係咪？咁所以唔得嘅意思就話，你做傳聲筒就係你完全同意佢個講法噶嘛？喂，韓正講呢啲嘢嘅時候，係你係咪應該屌你咁啊？如果你認為佢有啲地方講得唔啱，咪你應該要駁鳩佢嘴先。唔好話駁取，你都係咪要同佢分析香港真實嘅情況？唔係好似啊韓副總理你咁講嘅，係咪？咁嗰段新聞就話咩咧？主管港澳事務嘅，即係呢個副總理韓正，咁亦都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啦嚇。咁啊，今日早上即係八號咧，喺人民大會堂同呢個正在北京參加兩會嘅港區人大代表見面嚇。咁啊，見完啲政協委員就見啲人大代表啦，係咪？咁就呢個港區人大代表田北辰咧就話咧，韓正發言嘅期間多次重申，即係話中央回歸到而家咧，對一國兩制、港人治港、高度自治係堅定不移。但是出現了佔中、旺角暴亂、修例風波、衝入立法會、包圍中聯辦事件，咁啊認為背後咧有人意圖顛覆政權，有外國勢力參與，涉及國家分裂，涉及意圖分裂國家，已經唔係民主唔民主嘅問題啊！咁啊係有人想徹底破壞一國兩制咁。首先呢個講法咧係完全不正確。你發生一些社會事件或者政治抗爭事件，係咪？你點樣去扯到屌你咩？有人意圖顛覆？呢、這個國家政權咧，呢啲咁嘅示威，包括你而家所講嘅佔中、旺角嗰所謂暴亂，屌你咩魚蛋革命嗰啲，喂拉曬判撚曬坐監啦，有好多都出曬嚟，因為兩個刑期最長嘅，係嘛？阿江明仔同阿天琪未出嚟啫，係嘛？好多都放曬出嚟啦，已經坐完啦，係咪？嗰件事了咗啦，嗰件事點會有呢個叫做顛覆國家政權咧？請問嗰陣時連國安法都未有。 咪好撚荒謬呢種講法，你仲話副總你真係食屎啦呢啲人，係咪？夾硬要扣，即係要上綱上線。你所講嘅呢幾件事，包括嗰個所謂和平佔中，喂，我哋嗰陣時屌你乜你佔中，我哋佔旺添啦，屌你乜真係睬你都傻啦，你嗰個和你飛係咪都有分歧咧？嗰、那個點樣搞到會顛覆國家政權咧？請問？咁如果顛覆國家政權，屌你諗乜黃洋達五啊幾條，佢話佢有份五啊幾條嗰陣時喺度喊苦喊分，屌你咪唔拉鳩佢而家？喂，而家夾埋你就話哦。呢、这、一個佔中一四年、一六年嗰個所謂旺角暴動係嘛？咁跟住就呢一個2019年嘅呢、这個即係修例風波係嘛？呢、这個顛覆國家政權，有外國勢力參與，證據咧？外國勢力參與證據咧？你今日最多拉撚出黎智英話佢屌你乜勾結外國勢力，因為同美國眉來眼去，同嗰啲政要經常有來往，又呼籲咧制裁香港，咪就咁咯？用呢條嚟最多用呢條啫，係咪？有冇查到有啲資金來源？屌你係美國啊，或者外國勢力啊，或者外部勢力台灣俾嘅有冇？冇，夾硬嚟，係咪？欲加之罪，何患無辭？衰禮我文革，係咪？文革起碼就係意識形態嘅鬥爭，屌你性資同性社，係咪？社會主義、資本主義、無產階級、資產階級，屌你有冇鬥爭？係咪？所以咪鬧嗰鄧小平咯，屌你老母啲屌啊！死不改變的走資派，係咪？性社同性資喺中國大陸嗰段時間變成係判斷是非嘅唯一標準。性社就是性非，唔係性社是性資，就屌你咁樣就係非，咁撚簡單啫嘛，係咪？嗰、那個係一個意識形態鬥爭，而呢個意識形態鬥爭背後就有一個權力嘅鬥爭，係咪？搞掂你劉少奇，搞掂你鄧小平，咁你先可以保住屌你咩嚇？即係四人幫同埋毛澤東嗰、那個即係嗰個獨裁統治嘅基礎，咁樣啫嘛。其實就係成件事就咁啊，係咪？權力鬥爭係咪？你包括六四慘案係咪？嗰、那個背景都係權力鬥爭啊嘛，係咪？咁你韓正講呢啲嘢，你盲撚咗啊？係咪？你做呢一個港澳？即係協調小組嘅組長，你嗰啲信息來源全部都係喺度呃鳩你㗎，嚇、啊！你香港冇情報人員㗎，係嘛？係唔係都靠人哋屌你咩？勾結外國勢力，意圖顛覆國家政權，係嘛？分裂國家，係嘛？喂，有扎僆仔話我主張港獨，咁咪叫分裂國家，係嘛？佢呢個唔係民主唔民主嘅問題，呢、這個根本就係民主唔民主嘅問題啦！屌你咩？如果你有民主，就唔會有呢啲事發生啦！白撚黐呢啲咪好啦！你田北辰作為喺一個外國受教育，屌你咩？香港做生意係咪？喂，佢講呢啲嘢嘅時候，你俯首貼耳，屌你咩？全部都 say yes 啊！然後行出嚟，屌你咩？即係照本宣科幫佢宣傳係咪？你冇自己獨立思考㗎啊！你 Michael 恬冇自己獨立思考嘅，你認為呢個韓正咁講係啱，定係你話啊呢個係韓副總理講嘅，啊未必係代表我同意。你呢句説話你一定唔敢講啊！屌你老味真係，即係如果要求你當時韓正講呢啲嘢嘅時候，你舉手 say no 啊！ 這個副總理，我覺得你這個判斷分析有問題啊！我所認識的啊，我所知道的不是這樣子。啊、你敢讲呢啲嘢咩？讲呢啲嘢要凭良心。旺角一班人喺度，因为帮啲小贩，跟住同啲食环冲突，跟住造成一个警民冲突，有人掟砖头。咁你话佢暴动，拉捻咗几廿人，判捻晒坐监，咁啊，咁又叫颠覆国家政权啊？咁样就搞到你要改个选举制度，唔通噶嘛？呢个系。嗱，我而家講呢啲嘢咧，就係其實我自己嘅認識嚟嘅，係咪？我係理直氣壯嘅，不過我要講俾我啲聽眾聽，係咪？等你去同你啲藍絲嘅朋友，屌你老母，大家去辯論呢啲問題嘅時候，喂，你揸緊住我呢啲嘢嚟講，咪啱曬噶啦，係咪先？更唔好話1997年7月1日開始，係咪？即係你係有套制度喺度嘅，係咪？ 第一屆、第二屆點樣產生，跟住附件一、附件二寫咩？基本法第45条、第68条講乜嘢，係咪好清楚噶嘛？唔係當年民建聯點估點會喺佢哋嘅政綱裏邊寫07、08雙普選咧？你係咪而家要抄撚翻出嚟？屌你諗咩？你當年嘅民建聯呢個政綱係反動嘅、反政府嘅，係不愛國嘅，唔通啊嘛？係咪？冇錯，過去呢兩三年、呢幾年發生呢啲嘢，你北京是不願意見到的，但歸根究底就是你的政府出問題才會發生這些事嘛。即使你的制度沒有進一步發展，但是你的民怨你可以疏導得到的，是吧？你還政於民暫時做不到，你還富於民，是吧？合理分配財富，不要令到貧富懸殊越來越嚴重，跟住很多基層的市民，是吧？即是個生活非常之困苦，有啲人輪上公輪公屋要輪10年8年，係咪？輪候期間就要住喺嗰啲屌你乜劏房，係咪？板間房，係咪？要交貴租，係咪？呢個政府坐擁萬億嘅財政儲備，屌你啦！冇你冇絲毫要改善民生嘅呢種咁嘅，所以係即係呢個絲毫動念都冇啊！然後按照你的所謂制度在這樣屌你咩量入為出啊，力求收支平衡啊，跟住個財金政策就向大財閥傾斜啊，嗰啲我哋講咗 N 咁多年啦。如果你令到屌你咩個個屌你咩即係生活無憂係嘛？點會發生呢啲事啫？然後發生咗呢啲事，呢啲係一種逆反係嘛？係一種年青人佢頂唔順係嘛？包括你民主派過去幾十年，屌你諗，你根本就做唔撚到嘢，係咪？咁先發生而家你所講嘅呢啲事，而你所講嘅呢啲嘢，而家成為你要屌你乜高壓統治香港嘅嗰個所謂冠冕堂皇嘅理由，牽涉到國家安全、外國勢力、顛覆國家政權，屌你乜講好撚語嘅啫嘛，係咪？所有統治者都會講呢啲嘢㗎。當個權力佢覺得受到挑戰嘅時候，佢都會講呢啲嘢㗎嘛，呢啲咪常識啊？不需要有咩微言大義嘅，唔需要有咩政治學者走去分析，屌你啦咩，係嘛？嗰啲政治學者又好，經濟學者又好，屌你啦咩，全部都賣板嚟噶嘛！而家香港呢種咁嘅制度嘅形成，你睇而家啲中文大學呢個校長咪撲街嚟噶？ 嗯。 但係都有人幫佢講説話，個蔡子強都幫佢兜喎，仲要寫篇文。屌你老母！你蔡子強，你驚我一撈啊？係嘛？你兩邊個打唔曬大板，但係你唔敢喐個校長。又認為啲學生太衝動，咁嘅嘢你噏得出嘅？你蔡子強，屌你諗真係，你依靠呢啲咁嘅學生咪撲街咯，係嘛？咁呢個係咪應該坐監啊？屌你啦，咪真係，即係而家對於呢啲即係啲受難者，我哋真係不忍苛責，但係歷史就係歷史，係咪？我哋唔可以忘記歷史，係咪？大家你數翻之前呢幾十年，喂，我哋全部有份參與嘅，唔好話更早之前，點解80年代初中英談判，我哋寫論寫評論文章，係咪？到80年代中草擬呢、這個即係基本法嘅時候，喂，我同啲草委係咪？或者我自己又寫好多文，同啲草委又傾，係咪？甚至乎你梁振英，我同你嗰陣時做諮詢委員會，基本話諮詢委員會嘅秘書長嘅時候，我都同佢傾幾次啦，係咪？我哋有參與嘅，大佬，我睇住香港個發展。喂，我哋對香港前途冇信心，基於共產黨嘅統治，但係我哋都冇離開香港，然後繼續喺度奮鬥啊嘛，係咪啊？喺有限嘅空間裏邊都盡量去做啊嘛，呢個咪事實先，係咪？今時今日冇得做啦，係咪？咁咪講咯，係咪？都講都唔得。咁都唔代表唔講喎，屌你講都唔得，咪第二度講啦，屌你都係要講噶啦，係咪？ 嗯， 即係我希望其他人都要諗下啦，即係跟住呢條路點樣行，係咪？即係講一啲自我安慰嘅口號冇用嘅，我係咪聽係咪？即係呢47个人，即係跟住落嚟真係嗰、那個困難仲會仲即係比你想象中要大。 嗯。 大家除了有心理準備之外，就是一定要準備鬥爭，是不是？ 你不會慘得過緬甸啦，係咪？阿興車話：我只要我哋繼續和平，你性非暴力非粗口，我哋可以繼續爭取民主啊！阿興車講嘅最近。叫你去講呢啲嘢，和平理性非暴力，係咪？我想問你，民主黨會唔會參選先？嗱，今次嘅選舉又會押後嘅，九月冇得選嘅。你而家呢一個制度出咗嚟，決定草案出咗嚟，仲有好多嘢要做噶嘛，係咪？咁啊，呢個特區政府就要咩噶嘛，係咪？呢個啊，今日林鄭月娥講啦，即係話呢個。為了確保管治權掌握愛國者手裏面，才可以令一國兩制全面準確落實。咁呢啲全部都係共產黨講嘅嘢嚟嘅。以前你會講呢啲嘢咩？係咪？跟住佢話，特區政府非常歡迎同埋支持相關工作，會全面配合，全力以赴完成使命。咁你咪狗啦，係咪啊？你話俾人聽，我係狗，係咪？不過你想做狗，下一屆都可能冇得做，因為有條撚樣叫六八九，是擔擔，